民族和解协议会发言人26号发表了谈话，谈话指出，我国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后，过两个月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成为社会主义先进，其转祸为福的大奇迹轰动世界。一望无际的东海渔场上展现出异彩渔景的大型画幅，给大海丰收歌的旋律增添美丽。全国各地欢度母亲日，其幸福的笑声像一首幸福的人生交响曲那样响遍大地。对于咸津北道北部灾区有新的大街和村庄建成，人民高高兴兴的迁入新居，南朝鲜为统一部一伙竟然放出妄言，说北方急忙结束救灾工作，为的是加强居民的士气，宣传爱民精神。一些伪保守御用媒体则随声附和，予以恶语众生，说北方的海鱼大丰收消息只不过是竞相做出成绩而已。南朝鲜傀儡集团的恶语重伤是对抗狂人的卑鄙的胡言，因为他们被我国坚决粉碎敌对势力猖獗的对朝扼杀阴谋活动，并日益得到飞跃发展的威力，以及人民群众的朝鲜劳动党万岁声和社会主义万岁声魂飞魄散，心怀怨恨，也不过是逆极集团出于诽谤同族恶习的幼稚阴谋宣传而已。南朝鲜人民为古今内外未曾有过的特大型政治丑闻事件感到愤怒，大力展开烛光斗争，致使傀儡集团陷入四面楚歌的危机，战战兢兢。但是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也拼命地追求同族对抗，其行径充分说明天下头号对抗狂人的丑恶。